broke up, we're better off as friends. Now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ops, baby, I love.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博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湖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欢迎您收听收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湖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啊可视化的一个互动交友平台，旨在为年轻人搭建一个情感的平台。我们在这里，我们聊聊情感，来谈谈情感，也希望在这里大家都能交到您心仪的好朋友。 嗯，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月月。那么我们不仅是可以听啊，我们不仅是可以听到的电台，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这里呢是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电台，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方式来收看。微信的收看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平台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哈，也就是我们的花椒平台来找到我们，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啦。 刚说到花椒平台，我们在花椒平台上现在已经有 MYM啊，这位朋友说：“你好呀，美美的月月，张彤帅气，太给面子了！你这是还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啊？ 对 啊，今天的嘉宾已经碾压了我了。 对啊，我们要隆重的请出今天的嘉宾了。 我们的明轩，有请明轩给大家打个招呼。明轩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我叫刘明轩，目前呢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今天很有幸能够来到咱们活力982做今天的节目嘉宾。” 这个颜值高，声音好听，播音系的一个我觉得颜值担当吧，我觉得 师哥过奖了。 必须的， 师哥。对，这是我师弟。 你们两个就互相客气哈， 我们互相吹捧了，开始。 对啊， 这个颜值上敬了啊。 太客气了，两位都是颜值担当啊。 月月也是 帅气担当， 三个都是颜值担当。 好，我们整段垮掉了，要不要这样？ 好，今天也是我们的这位 MYM 这位朋友还在说啊，天哪， 明轩啊，好帅气啊，也是今天被明轩的这个颜值吸了粉了啊，非常喜欢明轩。 哎，这打一招呼就已经吸粉无数了。 对，已经开始刷起来我们的留言了，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明轩刷一些小小的礼物，当然也可以刷一些我们的问题来问给我们的明轩。明轩，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既然是咱是一个可视化的一个广播，我觉得今天只听明轩讲话，我觉得还不太够，还得看看这张帅气的脸。 哇，来， 又说到颜值上了。 对， 也是非常感谢现在这个平台嘛， 对， 就是广播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传达，还可以通过直播的平台让大家看见咱们一个播出节目的状态，我觉得特别的好。 你看这个明轩他没有夸自己，但是我呢，我知道背后的有一个故事，关于这个明轩的颜哈，有一个故事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关于他的颜， 对，就是有一次呢，他就是学校里有艺考嘛，然后他去这个当了一个志愿的一个志愿者去当时服务去了，对，然后有一个艺考生的一个小妹妹，然后特别喜欢他，然后拍了一张照片发在了微博上，就转发无数啊，点赞无数，吸了很多粉。 哇塞， 就是中传播音系的帅气小哥哥明轩， 一下子变成了这个这叫什么校草担当。 对啊， 对， 没有没有，有师哥在这儿我怎么敢自称。 他也就是 我受够了。不要再做了。开个玩笑啊， 对，这个 很帅。 对，颜值上的这个事儿呢，咱们觉得用大家的评判标准就可以评判了，我们就暂且不夸了。咱们接下来来说说明轩现在在读播音系，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选择，是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播音系呢？ 其实我第一次知道播音主持这个专业呢，是在我高一的时候，因为当时周围有很多同学都看到了可以通过播音主持这条道路，然后通过艺考考上一所艺术类院校 啊， 开始自己的一个艺术人生吧， 一个梦想。 因为当时其实我是一个挺不爱学习的人，因为当时看到刚上高中的时候是文科理科都要学的，那个时候感觉科目 压力大， 特别多，压力特别大，特别复杂。当时就想，哎，能不能通过别的方式，对吧？将来能不能从事一个艺术的行业来改变一下自己的人生呢？然后就从那个开始，我就有了学习播音的一个冲动。对， 也是非常努力。我觉得能考到传媒大学，大家都是非常的棒的。今天我们夸了一下自己的母校啊。好，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刚刚通过了这个颜值的展示，以及明轩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播音主持这条道路来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我们的第二个环节，一首歌两颗心，来进一步走进我们明轩的内心世界，看看明轩通过一首音乐能够展示他内心什么样的故事。今天明轩给我们展示的是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是 Coldplay 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OK， 这首歌很酷，我们一起先来欣赏一下， 来看。 Been reading books of old, 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Spider-Man's control, Batman with his fists. But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Some fairy tale bliss,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今天我们的嘉宾阳光美男明轩推荐的这首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啊，这首歌也是很酷哈。明轩为什么推荐这首歌？除了旋律好听之外，有什么故事吗？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那个欧美的音乐榜上，当时因为正好是要英语考试了，老师推荐了一个学英语的方法。 你是练听力来着是吗？ 不，这就是一个我听这首歌的一个起因啊，是因为对吧，练听力。然后当我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歌词里写到这位歌手小的时候一直想当一个超级英雄，想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后来慢慢发现真正珍贵的除了自己的梦想之外，还有要珍惜眼前人。因为这涉及到我自身的一个故事，因为在2015年那个时候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就在大一下学期，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在拍一个微电影，就是想对选拔的， 因为颜值被选上了， 不是主要靠演技，主要靠演技。然后在 今天师哥有点妒忌师弟的这个美颜啊， 今天这个画风很是清奇啊，我坐在中间有点受不了。 继续讲我的故事，就是因为在就是微电影拍摄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噩耗，就是我的姥爷去世了。在家里，对，然后当时我突然发现，其实因为学习播音嘛，也算是我的一个梦想。来到北京，离家有将近1000公里。 对， 学习播音一直很努力，但是正是因为很努力，所以没有时间抽空去多给我的 姥爷家人， 对，多陪陪家人，没有给家人打电话。当我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时我突然发现，其实正如这首歌所写的，真正重要的是要珍惜眼前人，不要为了自己一个梦想也好，或者是前进的方向也好，完全的把时间投入进去，要留一些给自己的家人。 也是动情了，而且也相信你的这番努力，然后包括你的姥爷都会见证到你的接下来，包括之前的所有的一切。 没错，你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然后也要多多的照顾一下家人，多多跟家人打个电话见个面，而且现在通信方式都那么方便，对不 对？ 对，平时微信聊天啊什么的都可以。其实在这里我觉得明轩也是引起了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大城市里奔波，都在忙碌，每天都有数不完的工作，忙不完的事情，可是你能不能每天抽出来时间给你的家人打一通电话，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问候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对，确实每天，对，我们可能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家人哈， 没错， 所以要珍惜他们。 对， 因为周围很多同学也是和我情况是一样的。我看到很多同学就是一天到晚连轴转，比如说白天去上课，傍晚的时候还要出去主持一些其他的活动。然后他们，我看到他们手机可能父母已经给他们留了很多条微信了，他们也没有时间去回。 是 想呼吁一下咱们身边的各位同学也好，各位正在努力的年轻人，对，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除了自己的梦想之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家人。 对，你看这个阳光就是不仅说体现在颜值上了，我就不只说颜值了，这个内心也是相当的阳光啊，是不是？ 暖暖的。 师哥过奖。 你今天就不要这样了。 你们两个 师哥师姐在这里，就师弟不敢说话了，有点 放开你自己。 抢了师哥的风头，回去找我算账。 你请我吃饭就好了啊。好，刚刚我们是进行了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是一首歌两颗心，我们是聊了聊在奋斗的过程中，我们也要照顾家人，也要跟家人进行问候。刚才这个话题也是非常的暖心。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啊，就要聊一聊阳光美男的细水长流的那些感情方面的事情。对，今天 我们的侠骨柔肠，内心的柔软的部分啊， 没错。今天的互动话题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也是很多朋友觉得可能这个问题比较棘手，比较难解决的，那就是如何避免感情中的小争吵。 这好像真的避免不了。 对，你看月月已经回答了，说避免不了。我的答案也是避免不了，因为小大争吵可能我觉得没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大争吵，但是小争吵的话，可能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可能两个人就争吵得不可开交。 对啊，毕竟两个人肯定他不会完全相同嘛，所以说多多少少都需要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去磨合。那怎么样去磨合呢？可能有的时候这一言不合就开吵啊， 就怼起来了。 对啊，互相 diss。 对，我觉得生活中你要说哪 哪些事情容易引起争吵的话，我觉得那可多了。比方说我之前见过就很多周围的朋友，可能是因为就是买花，今天是买百合还是买玫瑰，可能就会吵起来这样的。 对对对，我之前还看到过那个什么多少大分手理由，然后就是奇葩的分手理由，有的也是就是比如说啊，早上的时候要吃什么，因为这个争论，然后后来就吵完之后就分了，就很多都是这样。那个更严重的后果。 对，因为有些人，我就可能明轩不太理解，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在就是在就是争吵之后，两个人选择冷战，或者说不处理这件事情了，就放下了。可是，一放下，两个人人心都是肉做的，都会冷掉，然后觉得哎，你也不解释，我也不解释，本来就是小小的矛盾，可是最后崩开了，就各处后悔去吧。 对啊，好可怕。可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化解这些争吵呢？ 嗯，我觉得既然明轩来了，这个问题先抛给明轩，让明轩提提他的建议是什么。 好呀。 其实我现在也是正在处于一段感情当中。其实我一开始，其实我也是在前一段感情经历中，我也是一个经常会争吵的人。但是到了现在，因为上一段是比较早，不要说我早恋啊，是在高中的时候， 超早恋， 对， 年轻的时候， 现在零零后都有早恋了，对吧？ 对对对， 我们不鼓励啊， 对， 也不拒绝， 对， 因为当时 对 当时在高中的时候，因为年纪小，什么也不懂，就经常争吵，对吧？也是。闹得很，最后闹得很僵。那么到了大学之后呢，因为有这个课程要学习，而且还要兼顾到自己的感情经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个人的一个价值观呢，就是感情要细水长流，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构思。那么，其实我们在感情中，感情生活当中，肯定是会有争吵的，这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怎样处理呢？其实。当时我看了一个电视剧叫《爱情公寓》，大家都看过，《爱情公寓》里就是关谷神奇和唐悠悠，我看到他们有一个机制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在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机制，就是争吵之后马上可以两个人停下来，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然后把这件事情先搁置下来。搁置下来不是代表不解决，对吧？ 冷战，对，不代表冷战。 因为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刚开始的那几个小时肯定是最冲动的时候， 最不理智的时候。 说好叫冲动是魔鬼，对吧？千万不要在冲动的时候去处理感情方面的事情。那么当我们缓了几个小时之后，冷静下来想了一想，对吧？就是到底这件事情起因是什么，到底是谁做错了，错在哪里，对吧？我们都会理性的分析一下。 当冷静下来进行分析，看究竟问题在哪里，这个疙瘩在哪儿，我们再慢慢解开。 这就是我处理的一个方法，也就是遇到感情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先冷静下来。 那我几个小时。那我其实想问一个问题，假如说你可能说现在能够做到冷静的，假如说对方并不能做到冷静，还是想跟你继续，咱们把这个事儿捯饬清楚的话，你会怎么去让他安慰他，让他平复下来呢？ 其实这个是因为我的女朋友她也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她平常也是比较平和的，因为这可能是我们两个人对吧比较契合。那可能是一些观众朋友，你们的男女朋友他们可能是一个性格比较冲动的人，对吧？一把火上来可能会就是很难控制， 直接把这个屋子都点 燃了，解决不了。我今天晚上就不跟你什么 状况？ 我真的有这种朋友， 我就不罢休了。 就是我必须这件事情必须当时发生，必须立即解决，必须立即把这个事儿聊开了。 对， 但是一般情况下是聊不开，是越聊越炸，越聊越炸。 这火上是越烧越旺。 对， 起冲突的时候，往往是最冲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往往就是要寻找一个撒气的感觉，对吧？ 是， 你要把气撒给对方才行。这个时候呢，我希望还是大家要忍耐，对吧？一定要体谅。那么在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再来处理这个事情，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事， 鸡毛蒜皮小事了。 鸡毛蒜皮小事。 对，其实，在跟朋友之间进行聊天，也会有一些就是争拌嘴的时候嘛。 对 对。 就这个时候，是有一个科学家说可以这么做，就是你可以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立即就开始数数，数到50，或者说根据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嘛，数到30或50，然后再继续聊天。 就是冷处理啊，让自己冷静下来，对方冷静下来，然后之后再去回顾这件事情，再去处理它。 没错，就是当理智之后再说， 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对，可能当两个人真正平静之后， 哎，你好可笑啊，你也好可笑啊， 然后互相哈哈大笑解决了， 对，一笑泯恩仇了， 就是要把热战争冷处理。 对 嗯，那明轩刚才说了，说遇到小争吵该怎么处理，那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朋友其实也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也许说生活中的一些小争吵我可以随时的进行避免，但是如何能保持恋爱中的这种新鲜感，或者说互相彼此之间这种好感度呢？应该怎么去保持呢？ 其实大家在刚开始恋爱的时候都有一个阶段叫做热恋期，那在这个阶段大家可能很想跟自己的男女朋友就是腻在一起， 是 吧，享受爱情的甜蜜。那么我希望大家就是这个热恋期不要太长，因为说有一句话说的好，叫秀恩爱死得快，对吧，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新鲜感会在爱情对吧进行过程中慢慢的下降，是因为我们彼此也越来越了解，彼此之间的陌生度也逐渐的下降，所以说会导致我们新鲜感的丧失，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不要把热恋期拖得太长，就是整天整天的腻在一起，腻了几个月之后突然发现彼此 没有，已经乏味了， 已经乏味了， 已经完全了解了，对， 还是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对吧，每天 对，我觉得其实大概什么意思，就是感情中也需要激流，因为也需要激情，但是更多的我们需要细水长流，就像刚才明轩说的， 可是总会有这样一天啊，就是归于平淡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明轩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建议？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等明轩十年之后再回答吧。 十年之后 这个问题问的有点早， 我相约哦。 对，我们继续约。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跟月月之间呢，就是其实我们俩平时生活中也是会聊一些，就是情感生活中大家朋友们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结果今天我们碰到了师弟，结果明轩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答 示范， 对，一个慢生活吧，慢节奏的方式去处理这种急的事情， 对， 可能反而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些效果。 哎，没错，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吧。 其实我在生活中也有一些小问题想向师哥求助 啊。你还有感情困惑呢？ 啊，就是其实也不算是感情困惑，就是一些生活上的困惑。那我因为我这个人算是一个老好人，怎么说呢，就是别人向我提要求的时候，我很难去。 明轩帮我去烧个饭，明轩帮我去打个水，明轩帮我去开个门，帮我拿个钥匙， 小事儿，比如说一些人求我对吧，去帮我拍一个片子，帮我对吧， 就明明没时间，可能 明明没时间，但是 碍于 面子，他说话 对 吧，一向我求助，那种恳切的态度我就 受不了了， 对，受不了了，我一定要去帮他。 对当时我就控制不了自己， 有的时候还会让自己搞得很累， 对， 心累，然后 我就怕我拒绝别人之后他们会伤心，对吧，以后就觉得我是个坏蛋，以后就不理我了。对， 其实我这个阶段我也经历过， 我也有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也经历过这种，就帮别人拍作业，那种明明自己的作业还没有做完，然后但是却需要熬夜帮别人去拍东西， 对， 明明心里是其实是不乐意的，不是很开心的，但是还是要去做，就是跟明轩讲的是一样的，说假如自己不去做感觉自己是做错了，觉得自己有愧疚感反而，但其实我觉得如何的学会拒绝也是一个就是人生的必经课吧。 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哈，就是老好人的一个阶段。但是 你呢？你是什么样的阶段？ 我也会这样，所以刚刚我们师弟在讲的时候，然后就特别有共鸣， 对， 就觉得哎，自己好像曾经也有这样的一个困惑， 对， 就是真的不懂得去拒绝，有的时候搞得自己很累，但是就是怎么样去解决呢？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完全的解决，但是可能比之前稍微，对，稍微有所改变，就是会挑一些就自己能做的就尽量去做了，实在不行就也别懒这个事儿，因为有的时候懒的事儿做不好，然后反而还不如不帮。 对， 所以有的时候现在加以辨别了，开始学会。 对，其实我们在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假如说事情确实非常多，如果说事情少的话，朋友之间可以互相帮忙，我们鼓励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对。 那么说，当你的时间或者说精力不足够的时候，我觉得既然是朋友的话，我觉得他都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可以把事情告诉他，也可以委婉的说啊，下一次作业我可以再帮助你。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列一个清单，根据这个事情的轻重缓急，然后重要程度来列一个清单，说我这个时间段我先要完成什么，再去完成什么。如果说确实觉得这个朋友的这个作业非常重要，比如说是毕业作品等等之类的，你觉得还对他来说很重要的话，你就可以适当的拍他一下，有的时候累可能反而会值得吧。 对，还是 软性子。 最终可能对我们肯定会根据他的这个集中环节啊，然后再去选择和判断。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家也您有没有遇到过呢？如果您遇到过的话，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把您的看法和您的问题跟我们进行分享。当然也可以根据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也可以随时的与我们进行互动。那么今天我觉得明轩聊了聊这些情感的一些 就是他的经验或者说总结下来的一些就是很好的一些方法吧，我觉得的确让我们在感情的时候遇到一些就是比较热的比较急的事情的时候能够冷处理。当然这个困惑也是值得我们很多人去思考，也希望大家把您的看法发送到我们的直播的平台的后台，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明轩，也支持我们的博虎点秋香。 谢谢。 那么在最后呢，我觉得可以给一个机会，就各位认识明轩的一个机会，就是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可以是微博、微信、 QQ 都是可以的。你想留什么呢？ 我可以留一个 QQ 吧。 可以的， 因为我还是算是一个90后，对吧？90后，00年之前，我是97年出生的，对吧？因为当时 QQ 也是我一直用到现在比较好的一个软件。对 对， 我 QQ 号是19307478100，这是我的 QQ 号，19307478100。 OK， 加油。一些小问题的话也可以向我求助。 也可以，如果想跟我们的明轩成为好伙伴的话也可以跟他进行联系。那么好了，再次感谢我们明轩，也感谢各位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明天还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带来他的好故事和他的一些好的分享。那么我们明天的博虎点秋香再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